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10集，武士。两人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跑去围场查看。不过此时围场附近戒备森严，曹兰带着大批的皇城军围住了整个围场。展昭和白玉堂到了官差棚，找到了拿着个茶壶正喝茶的曹兰。 哟， 曹兰起来迎两人，一听说看到有可疑人物出现，立刻吩咐人四外查看。展昭和白玉堂想进围场找，不过曹兰为难的直摇头。 里头布置武士场地呢，皇上下旨要保密，貌似图纸都是他亲手画的，我们只负责看守，闲杂人等谁都不准进，而且您二位还都属于太学那边的，更不能放你俩进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听倒也是，两人无奈只能让曹兰加强戒备。之后他俩又绕着围场转了一圈，再没看到林淼的踪影。天也黑了，只好回开封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展昭突然问白玉堂， 你猜赵真武士准备考什么呀？ 应该是损招吧。 我也觉得神神秘秘的。 展昭总觉得武士那天非乱成一锅粥不可。等他俩回到了开封府，就见众人都在了，林霄他们几个太学的学生也来了。下午众人在太学习武失败，幸好还有个明白人在，小四子跑了一趟太师府，把太师给请来了。庞太师跑去太学溜达了一圈，让众人都别练了，挑了凌霄、林月一和欧阳纯华这仨有武功根底的带回了开封府，分别给三人挑了师傅一对一的练。欧阳少征教欧阳纯华，林业火教林月一，龙桥广教凌霄。别说太师也算对症下药，欧阳少征对上纯华就没辙，最多踢两脚屁股，哪能下重手打，耐心也好了不少。而且庞太师也说得明白，让欧阳教纯华有保命和逃跑的本事就行了，欧阳最宝贝的就是这个外甥，关键时刻还是怕他比武的时候吃亏，万一受伤，别说他爹了，他自己也心疼的。于是火麒麟就教纯华一些歪招。至于林业火对上林月一更加没脾气了，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哄着教。这些人里其实林月一的武功是最好的，别说在太学里，就算搁在江湖上他都算得上是高手。而且他与太学学生，或者说跟这里所有学生的区别在于，一是杀过人的。他在鬼海的时候可没少杀杀鬼，那也是心狠手辣。太师让林业火教林月一的是唬人的功夫，就是一招出去能吓傻一片的那种功夫，这个林业火可拿手。另外太师也提醒林业火要叮嘱依依，在跟学生动手的时候不要下杀手，不然可闯祸。最后是凌霄，其实他武功底子也很不错，太师让龙桥广教他少打多的功夫，最好就是跟白玉堂似的扔墨玉飞黄石之类不会伤人性命的暗器。龙桥广啰嗦脾气又好，凌霄也聪明，很快就练得挺像样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回来一看都点头，总算是有点样子了，关键时刻还是太师靠得住。太师在一旁的椅子上坐着，小四子亲自给他倒茶，还嘴上抹蜜拍马屁，太师被小四子哄得笑出了一脸的褶子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看了一眼在一旁喝茶的天尊和阴侯， 你们这三人组也就小四子靠谱，你俩加起来比他大200多岁，可都是拖后腿的。 天尊和阴侯脸皮厚厚，牛脸全当没看见。之后的两天众人都在忙碌中度过，展昭将开封都找了一遍，林淼依然不见踪迹，可整个皇城却是热闹了起来，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都变成了寺院比试。第三天文试开始， 乾坤书院的院长岳长风已经不在了，新任院长是大学士陈芳。陈夫子也是一把年纪的老学究，为人公正又刻板，入住乾坤书院第一件事就把那些花里胡哨的金银财宝都扔了出去，他让书院的学生老实念书，要不然就回家做生意，别在书院浪费大好年华，又将那些不靠谱的夫子都清退了，省得他们带坏学生。陈夫子忙了三天，挑出了乾坤书院文采最好的几个学生来参加文试，临出门还特地叮嘱了老老实实笔试，谁敢使诈弄计一律撵走。于是这次的文试真正变成了一场实力的笔试。笔试如期在皇宫举行，赵祯带着文武百官来看热闹，啊，不是，是出题顺便监考。皇城百姓也涌来不少，都围在宫门外看热闹，城门口有专门负责现场演示的人，大概是赵祯也考虑到众人想看热闹的心理，于是索性来了个与民同乐。文试比得相当详细，琴棋书画一样一样来。没了奸计来比真本事的时候，太学的势力就显现了出来。先说琴，代表太学出战的是公主赵兰，别看这位公主眼神不太好，平日也糊里糊涂的，却是抚得一手好琴。抚琴的笔试是临时抽题，四人抚的曲目相同，连着三首，三曲终了，高下立变，赵兰漂漂亮亮赢了第一场。赵祯也高兴，他皇家也是有人才的，这可是凭真本事赢下来的。第二场下棋，包延出场。这次的下棋相当的有趣，总共四个人，16个棋盘，众人混战，别说看棋局了，就看着四个才子围着棋盘走来走去，围观不少人都觉得眼花缭乱。比赛的结果是包延全胜，轻松赢下。城楼上挂着大棋盘，有人现场演示，围观百姓热议棋局，都夸奖包延棋艺精湛。小包延赢了之后往回走，看了看正喝茶聊天的公孙和赵普，又看了看研究棋局的包大人和包夫人，望天， 当然会赢了，也不看看平日都跟什么高人一起下的。 第三场是书法比试，王琦上场，书法比的也很细，大字小字都考了，王琦那小王羲之的名号显然不是虚的，再一次轻松取胜。门口好多雅客都等着收字儿，众人钱都准备好了，叫多高的价都得收。只是王琦写完了字儿，盖上印章之后，就将字儿收起来，拿回来孝敬天尊。天尊拿着几幅字，笑得美滋滋。这个上面还有赵祯的批注，以及宫中各位大学士鉴定之后的题字，独一无二，价值连城。最后一场就是比画了，太学派出参加比试的是凌霄，第一年入学的新生，这还真有些出乎众人预料。若说包延、赵兰和王琦吧，众人都心里有数，皇城中谁不知道这三人，可知道凌霄的人却少之又少，太学里画技好的多了去了，为什么派他出来比呢？赵祯见时候还早，就下令， 闲着也是闲着，梅兰竹菊花虫鸟兽，外加山水美人儿，各来一幅。 就在其余三院的学生一幅一幅画的时候，凌霄一卷长轴铺了八张长桌，从卷头开始落笔，一路边走边画，手里还拿着个茶杯。等他从第一张桌子走到最后一张桌子，放下笔，摸出印章一盖，甩甩袍袖，就说画好了，其余考生第二幅都还没画好。两个小太监跑过来，将画卷拿起来展开给众人看，就见所有东西凌霄都画一张画上了，整体成画，独看也成画，最巧妙的是从正面看和反面看还是不同的两幅画，看得群臣直抽凉气，赵祯也惊喜。凌霄小露身手， 看傻了围观百姓，也看傻了朝臣，瞬间外头群情汹涌，激动的都是那些卖画的，刚才没买到字的这会儿都快打起来了，叫价也是一个劲儿往上窜。不过凌霄画完了也将画收了，捧回来恭恭敬敬孝敬天尊。朝臣羡慕得直跺脚，赵祯其实也想将字画留下收藏，可转眼一看收画的是天尊，就不好说什么了。赵祯想了想，反正这都是他的臣子，等哪天抓了关小黑屋让他画一天。殊不知凌霄和王琦着急忙慌将字画献给天尊，就是怕被关小黑屋。等傍晚的时候，比试结束，毫无悬念的太学大胜。不过赵祯觉得其他三个书院的表现也挺不错的，于是勉励了众人几句，还让他们别灰心，明日午试想法子赢回来。一句话倒是提醒了在场众人。此时所有人都眼巴巴看着赵祯，明天午试怎么比？ 朕在西山围场摆了几个阵法，东南西北四个角有四个军营，正当中的山上一面令旗，你们每个书院给我派出一队人马来驻守一个军营，要做的就是偷营、守营和夺令旗，最终夺得令旗的一方算赢，但前提是自己的营盘不能丢，如果被偷营了，就算得了令旗也赢不了。每一队的人数自定，上限是20人，但如果最后出现一起拿到令旗的情况，那么人数少的算赢，懂了吗？ 赵祯说完，众人都傻眼了，这是要比打仗？ 明日天一亮，到西山围场集合，阵法不透露，今天晚上回去排兵布阵，你们也能请人帮忙出谋划策。不过嘛， 赵祯说到这里，瞧了瞧赵普， 为了公平起见，所有打过仗的武将，不管是将军还是小兵，都不准帮忙。 众人刷啦一声转脸看赵普他们那一群人，本来还想着太学占便宜呢，打仗问赵普吗？那边一个元帅三个将军，还有个传说中的幽联名将，可没想到赵祯来这一招。其他三院的学生也松了口气，都斜着眼睛看太学的学生，那意思今天文试输了没办法，明日武试好好教训你们。太学众人则是面面相觑，打仗偷令旗守营盘？太学满打满算会功夫的才三个人，欧阳纯华还属于半桶水的废柴，其余一群跑三圈就晕的弱鸡，怎么打？殷侯和天尊抱着胳膊直摇头， 哎呀，输定了。 赵祯转过脸，就见这会儿小四子正眯着眼睛瞧他，那团子脸气鼓鼓的，眼里那个嫌弃啊。 黄花好坏，好讨厌。 哎呀，被团子讨厌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我宰了你们！ 咔，这条过了。 总算过了。 爹爹爹爹。 嗯。哎，乖儿子，是不是被吓到了？ 才不会，是爹爹演的嘛！爹爹才不会伤害我。 真乖。 哎，公孙，你再来一下。这有个猎户需要你客串一下。 哎，来了来了。 玉堂，你说公孙干嘛这么拼呢？到处串场。 还不是为了养小四子，他现在是小，但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 难怪啊。哎，等等，赵普不是小四子他干爹吗？他不管。 你觉得他敢管啊？ 赵普，你丫的再打扰我工作，我剁了你。